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今天我们暂停时间轴，去关注冰球。在冰球运动当中，球员的射门往往都是快准狠的，所以在比赛当中，一个好的冰球守门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他要用自己的胸膛担当起自己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今天冬奥加速度的主人公孙鹏，他是前中国国家男子冰球队的守门员，随国家队多次出征冰球世锦赛，2003年在日本第五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上斩获铜牌。冰球守门员在比赛当中绝大多数的时候都处在球门前的禁区内，冰球球门两个门柱之间的相距是183公分，球门柱的垂直高度从冰面算起是122公分。冰球守门员在比赛当中身穿厚重而坚硬的护具，用身躯形成一道厚厚的墙去阻挡冰球，把球门防守的是密不透风。守门员的球拍跟队员的球拍也不太一样，守门员的球拍比较宽，跪下之后用球拍的宽面挡球， 膝盖并严，裆部并严，脚打开，身体还需要立起来，脚往两侧，球拍摆放的时候放在两脚中间，大概距离按个人习惯基本上是8到12公分，手必须往前放，两脚与肩同宽或者稍微比肩宽一些，踝关节、膝关节、胯关节往下压，形成基本上90度，然后膝关节往前顶，手往前平行，身体颈部稍微立起来，那是相当累的活儿。 冰球守门员对于体力的要求非常高，他是冰球场上不换人的位置，2个小时要目不转睛地盯着球，脚下还要时刻变化位置。所以想要成为一名冰球守门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？ 首先他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，你是最后一道防线，你的抗压能力一定要强，再有就是你的反应、你的灵活性、判断能力都非常要强，因为冰球在运动当中的速度相当于子弹一样的速度，反应和判断能力如果不强的话，那你就会被球冻穿的呀。而且你的失分，还有你队员有可能的不理解，包括场外观众的不理解，所以说各方面的压力对守门员来说挺大的。 由于守门员所处的位置便于观察场上情况，因此守门员要善于观察全局，分析比赛。怎么样，下次我们在看冰球比赛的时候也学会多多注意守门员的发挥吧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奥加速度，大汉立国不久，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，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，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，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。汉武帝刘彻即位后，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，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西军远嫁，解忧和亲，苏武牧羊，李陵降胡，英雄与美人，铁血与柔情，残酷与浪漫，野性与天真，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。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《大汉公主》，作者吴畏，演播王。